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他会在最后一个出场。 8月6号，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，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，中国选手吕慧慧第一个出场，刘诗颖压轴第12位出场。刘诗颖第一掷就投出66.34米，排名第一，并将第一的排名保持到了最后，获得冠军，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。 这样的话呢，中国选手刘诗颖就获得了女子标枪的金牌，在最后一掷没有进行的情况下就提前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。她凭借着今天开场第一掷的66.34米，第一掷就是冠军一掷，志存高远，掷地有声，这第一掷就掷出了冠军。 今天的表现我非常满意，今天能发挥上是因为今年从一开始到现在自己的成绩并不理想的，但是我非常感谢国家的培养，田管中心的培养，然后还要感谢就是我们的团队，我的教练，我的体能老师，我的队医们，包括我的队友们，就是在我落魄的时候都没有放弃我，然后一直在鼓励我，促使着我往上走。所以能今天有个表现，我感觉我最开心的是我没有浪费大家的心血，可以用这个成绩回报他们，我很开心。 吕慧慧以63.41米获得第五名。2005年，刘诗颖被选入烟台市牟平区体育运动学校，开启了与标枪为伴的训练生涯。2015年5月，她获得亚洲田径锦标赛冠军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刘诗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资格赛仅列第23位。2017年5月，在世界田径挑战赛日本川崎站的比赛中，以66.47米的成绩获得冠军，并打破了亚洲纪录。2018年8月，雅加达亚运会，他以66.09米获得冠军，并打破了赛会纪录。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，他以65.88米的成绩获得女子标枪银牌。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刘诗颖只能在国内比赛。在2020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，他以67.29米的成绩刷新个人纪录，这是年度世界第二好成绩。刘诗颖因此获得直通奥运的资格。夺冠之后，刘诗颖披着国旗绕场一周，她说：“这个感觉太好了。 我觉得这是我跑过最轻松的一个400米。对，跑不是我的强项，但是我觉得这400米非常开心，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中国人是可以的。所以我觉得只要我可以，后面的小的一定都可以。所以我希望以后中国也可以成为标枪大国。”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